Hello My Radio 的各位观众听众你们好，我是本土最前线星期一的主持人祖利安。咁啊，成日都講噶啦，就係、是、要支持我哋嘅節目咧，有好多方法嘅，即係除咗實際貨金之外，除咗你哋去 share， 即係去分享我哋節目嘅連結，除咗你哋多啲喺我哋嘅連結上邊去留言俾意見之外咧，其實咧仲有多個方法咧，大家可以 real time 即係去即時實時咧同我哋嘅主持人互動嘅喎。咁咧我哋咧就有一個嘅封煙嘅熱線2440408824404088，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咧，咁啊喺我哋節目時間咧，咁啊同我哋去傾下偈啦，去表達意見啦，集思廣益啦。好啦，多謝大家支持，記得打電話咯。 好，大家好。 好，大家好。 新一輯。 新一輯嘅鼠年嘅 正式鼠年啊！今日 正式鼠年， 因為我哋今日錄影呢集就2月5日就正式立春啦。 正式立春啦，咁啊，琴日立春係有時啊嘛。 係啊，琴日嘅有時。 咁啊，大家喺立春嘅時間都係同大家講一句咧。祝福大家平安嘅、 啊。最紧要，今年兴一句啊，百毒不侵啊。 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啦。咁大家都稳守自己嘅岗位吓。最紧要大家因为知道咧，嗰个疫情咧都好严峻。咁我哋都前嗰几集，我哋过年前都讲啦，净系嗰四个字就系不能掉以轻心啊嘛。咁、但系有相关嘅当局就真系好似好轻心咁样咯，系嘛？咁我哋人微言轻。咁我哋都希望咧，大家最緊要就係平平安安嘅啫，無論任何人都好，係嘛？ 冇錯。 咁啊，總言之，就災難嘅嘢就唔係話一件好事，咁啊，大家都係應該要正面地咁去應變嘅，係嘛？咁樣。咁咧，我哋亦都今次可能會 review 翻咧，就係話去年嗰幾個月咧，咁我哋都不厭其煩咁，好似啊，用呢個八字啊、紫微嘅意象咧。都講咗呢個庚子年將會出現一啲災害病災，咁咧就有啲網民啊，或者有啲亦友咧，咁佢哋都講啦，佢話啊師傅點解嚟講咧，一踏入庚子年就已經好似乜嘢都應曬咧咁樣，咁我哋話有時咧就應曬咧反而係好事啊嘛，因為應咗之後嚟講咧就必有喜樂㗎，係嘛？咁啊，然之後咧，先慢慢會重拾正軌啦。咁我哋睇落嚟講咧，如果你話根據去呢個預示咁計啊，咁呢個疫情咧，可能都起碼要三幾個月啊，即係要去到自月嘅時候，可能咧會有一 要爆發。 爆發之後有一次大爆發之後，然之後先慢慢會 回落 嘅。咁因為依家現在嘅我成日都咁講啦，即係處理事件嘅係有咗經驗啦，咁可能比沙士嘅時候咧都會好少少嘅。本來覺得係，咁本來應該就係因為有吸收咗呢個經驗之後嚟講，諗住係處理得好咗。但係咧，因為整個天道環境咧，亦都係改變咗嘅。咁所以嚟講咧，就所以嚟講今次嗰、那個我哋叫做病災啦，咁啊其實就唔係咁容易去處理一下嘅咁。咁樣咁我哋都我哋喺呢度咧，我哋都有時咧讚我哋就會讚，評我哋亦都會評。咁我哋要讚下呢個北韓啦，即係北朝鮮啦。當時我哋喺農曆新年之前咧，就睇到一段新聞咧，就話未經證實嘅。咁大家依家都要好多嘢都要先證實咗先啦。大家都知道咩叫 FC 啦，依家 fact check 啦，係嘛？咁啊，唔係嗰隊日本嗰隊球隊啊 ，FC 啊，咁樣。咁咧就北韓咧，咁啊，似乎係全世界咧就第一個國家咧，就係話我哋可以咁講啊，應該係禁止咗嗰個病災嘅輸入， 係 嘛？因為人傳人，因為佢哋咧。即係我哋覺得金正恩咧係咪咁高智慧咧？我哋咁樣講，咁啊其實嚟講，原來咧就聽翻一啲醫學家啊，或者一啲從事醫學界嘅人講咧，可能咧就北韓咧，因為佢知道自己本身嗰個公共衛生甚至醫療咧係未達到一定嘅抗疫嘅水平，咁所以咧佢就馬上咧就封關嘅。咁咧呢個亦都係一個最原始嘅智慧，我哋覺得，因為點解咧？可能佢物資啊， 或者在藥物方面來講，他們知道自己未必能夠完全可以控制或者處理得好，所以他們用一個最簡單，我們亦都是叫做最有智慧的方法， 亦都最直接的，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封關。咁呢個封關嚟講咧，我哋可以咁樣講咧，就係話，亦都係可以睇到，似乎好似北韓都好似冇一宗嘅個案，係嘛？咁所以嚟講咧，我哋要比較一下咧，就睇得到啦，即係話人嘅智慧有智慧，但係你要識點樣運用先得嘅，係嘛？咁樣咁啊，智慧嚟講咧。我哋喺玄學上面講咧，亦都可以睇到人嗰個天盤咧。你係好有智慧，但係你係好 stubborn 嘅嚟講咧，反而唔係一件好事，係嘛？咁啊，適得其反，係咪？咁好啦，呢、這個疫情嚟講嗰個演變嚟講咧，就可以嗰陣時候我哋都講啦，一觸即發啦，新嘅病毒啊出現咗啦。咁啊，新嘅病毒嚟講咧，亦都可以話除咗即係負面嘅嘢啦，亦都可以睇到多正面嘅嘢嘅。咁啊，睇到正面嘅嘢就係人性方面啦，我哋亦都係睇到，即係其實人咧面臨到驚恐啊，面對死亡咧，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好自私嘅諗法，基本上啊，都係咁諗法。但係當然啦，有好多人又唔係咁樣去諗法嘅。咁啊，但係面對住都係人類一個共同對抗嘅，可以話一個敵人嚟講咧，就應該無分彼此去做呢一樣嘢。咁啊，但係嚟講我哋咧就喺玄學上面咧見到呢一個嚟講咧係天災。但亦都係有滲入人禍喺度，啊！即係睇玄學嚟講就係咁玄妙嘅。我哋之前曾經好幾輯咧，都曾經有一輯咧就係講呢個地母經啊嘛。咁啊有啲亦有啲網友咧，佢哋就話唔係太清楚當時即係講咗。咁啊當然啦，有時有啲網友佢哋提到咧，咁我哋就將佢攞翻出嚟，就係話我哋提過當時嘅題目咧，就係講咧。在庚子年就會有大災難，咁啊呢個災難嚟講咧，就我哋講得比較輕手啲啦。當時但都係用大災難，但係我哋都係用大災難嚟形容嘅咧。無論喺經濟上面嚟講啦，喺呢一個我哋叫做話喺一個氣運方面啦，喺一個社會方面嚟講啦，喺各方面嚟講咧，都係受災嘅年。咁啊，亦都跟住，亦都好多讀歷史嘅人啦，或者一啲評論啦，咁佢哋都將六十年前或者一百二十年前嘅歷史啦，咁啊，大家咧就攞翻出嚟咧就對比一下嘅，咁啊，亦都發覺嚟講咧，整個歷史嘅規律咧，往往咧好似喺度依家喺庚子年咧係重演一次咁樣，係嘛？咁我哋梗係唔係好想見到啦？喺呢個大時代，大家其實都見到呢一個咁嘅時刻咧，個個嚟講都唔係好開心。但係咧，我哋希望咧就係可以帶啲正能量俾大家。咁我哋亦都會提到啦，好多人都會同我哋傾下偈啊。過年嘅時候咧，咁我哋其實講咧，其實都係一個業嚟嘅。即係我哋喺過年之前錄嗰集嚟講，我哋嘅標題亦都講啦，誰在造業，誰就受業，係嘛？咁啊，當然啦，咁啊，希望香港嚟講嗰個個案嚟講咧，係逐步遞減。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嘅。咁啊，小弟咧，亦都喺從年初一開始咧，就已經咧係替一啲感染咗病毒嘅一啲人或者逝去嘅人咧，係一路做回向，到依家都係未停止過嘅。咁咪做點解要咁做咧？就希望咧就祈求咧呢個疫情咧就快啲咧就離開我哋。係嘛？咁我哋亦都有好多咧道侶啊，亦都好多佛友咧，其實每日咧其實都喺度做緊嘅。佢哋做誦經啦，做回向啦，咁樣希望咧就快啲將呢個疫情咧去消離咗佢啊，同埋打低呢個病毒。希望咧就香港加油啦。好啦，我哋睇翻咧就呢個疫情咧，其實我哋從玄學角度咧，其實有好多牽使，即係好多預示嘅嘢咧係出現咗嘅喎。咁我哋睇第一張 PowerPoint 咧，我哋睇嗰幾個 point 咧，我哋值得去參考嘅。嗱，第一點咧參考咧，嗱，我哋又重新 review 翻，用少少時間睇下地母經。其實第一嗰句説話咧就係話人民多暴卒啊嘛。咁我哋當時都咁講噶啦。咁啊，其實暴卒咧有好多唔同嘅解釋，因為現代嘅字咧同古字唔同。當時我哋都提過下啦。咁啊，可能咧同紀律部隊有啲關係啦，公務人員有關係啦。咁我哋亦都有一位我哋嘅一啲疫友咧，咁佢過年嘅時候咧就 send 咗一個 apps 俾我，咁佢話呢個地母經啊，師傅當初一講嘅時候咧，似乎咧呢句説話係好多唔同嘅演繹，或者我哋咧就講得比較少啲嘅咁樣。咁其實呢個多部珠嚟講咧，咁我哋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去睇啦。如果現代社會嚟講，我哋可以話公務員亦都得，咁亦都可以話嚟講咧，就話我哋講咧今年嘅紫微四化同埋呢個八字嚟講咧，就話無政府狀態，甚至乎嚟講咧就話政府咧就備受衝擊嘅。咁其實依家嚟講咧，就亦都睇到咧整個民間嗰個怨氣啊，其實大家都深知嘅，其實都睇得到啊。嗰、那個怨氣其實唔係話去係一種行動上嘅衝擊啊，其實係一個心態上邊嘅衝擊。 你講起呢樣嘢，頭先我同朋友去飲茶。坐隔離兩台都是啲年長的人士啦，男男女女啦，即係啲年紀比較大望落去都五六十歲嗰啲嚟嘅，或者六十幾。兩台咧都是很重的怨氣，咁啊埋怨邊個啊，甚至乎係鬧緊邊個咧，大家心中有數噶啦，就係、是、咁即係咁耐以嚟未試過啊，即係咁大個仔去飲茶。未試過話會聽到兩台客坐在隔離嘅都唔識噶嚇，都會講同一樣嘢啊！即係佢哋各自各一台自己咁啊，喺度討論緊而家現時呢個疫情嘅問題啊！ 咁啊，其實講翻我哋都討論嗰個疫情嘅問題嘅，都好多嘢講嘅。咁我哋都好似喺過年之前，我都同啲建制派嘅朋友，咁我哋其實左中右嘅朋友都係朋友嚟嘅。咁我哋都有飲茶食飯傾偈啦。咁其實佢哋都，其實佢哋嘅抱怨亦都好大啦。咁我都喺度作少少開懷，或者同佢哋講翻啲咁啊，慢慢咧就會好嘅。香港啊，始終都話福地啊，天同福星不能搞，我成日都咁樣講咧，講到沉噶啦呢個係嘛？咁好啦，其實人民多部卒嚟講咧，其實我哋都會解釋咧，因為個卒字嚟講咧，如果加九爪邊，其實就個絕死嘅絕字嚟嘅。咁我解釋係啦，絕死咧，其實話突然之間係突然之間咧，係好多人死去咁嘅意思咯。咁如果睇翻呢個疫情嚟講咧，每日嚟講咧係倍數嗰遞增啦，甚至個死亡率嚟講咧，就係話，如果你話用咁多人，佢比例如果我哋用科學化去計咧，好似個比率就唔算話好高啊，係嘛？咁樣去睇，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任何啲咁嘅病災啊、疫情也好咧，咁其實咧都唔應該會要人死嘅，即係可以咁樣講，都唔係一件好事，一個死都唔係好事。但係嚟講，我哋從玄學角度睇咧，你地母經也好啦，同埋呢一個春牛圖也好啦。咁其實你睇到個斯文嚟講咧，佢其實因為地母經咧，亦都係屬於一個咩咧氣運國運嘅一個預示嚟噶嘛。咁啊，地母經嚟講咧，就一共咧就有六十篇嘅，我手頭上都有。咁啊，六十篇嚟講咧，就係話喺當年嚟講咧，所將會發生嘅事嚟講咧，基本上咧就係從歷史方面睇得到咧，有時重複又重複。會出現，其實佢哋個意思話俾你知係乜嘢咧？其實玄學最重要咧，就係要借史為鑑啊！即係我哋話你睇到六十年前曾經發生嗰啲乜嘢事嘅時候嚟講，你喺第五啊九年嘅時候嚟講，應該要預備 做啲乜嘢？ 做啲乜嘢？ 準備啲乜嘢？ 準備咩？點樣去應付？嗱，好簡單，我哋點解會輯咗幾幅圖咧？咁咧就好多人買口罩。其實買口罩呢個行為嚟講咧，我哋即係每一個人都見到咧，其實係一個好痛心嘅事件。甚至乎依家咧，好多有心人好似頭先我哋啱啱有位上嚟拜年嘅一位有心人咧，佢咧就喺泰國訂咗一萬盒，佢係準備係私人去派俾啲有需要嘅人嘅。咁啊點知道嚟到香港之後咧，如果睇新聞又睇到啦，就係坐地起價。咁啊，俾其他人咧用高價去買咗佢，跟住然之後提高嘅價錢去出售，咁變咗啲有心人要做嘅嘢都做唔到，因為咧呢一種嚟講，亦都係造業嘅一種，係嘛？甚至乎我哋嚟講咧，就講發災難財咧。若果你發咗啲災難財嚟講咧，你都用唔到嘅。我同你講，好老實。 即係呢啲叫冤枉嚟，瘟疫去咯。 冇錯啦， 仲做咗業添。 係啦，頭先即係上嚟還神嗰位，即係拜年啦啊！嗰位道女咧，其實佢哋就好有心嘅。咁啊，點知道嚟講？我諗 Facebook 好似新聞都有段小報導，其實就係佢哋。 他們根本上來說買一萬盒那個在泰國買回來那個、合乎那個標準的口罩呢，是想著呢是真的我來呢是不是賺錢咁樣賣俾人也好，有啲送俾人都好，而且佢都好有心，頭先都送咗啲口罩俾我，好過買盒曲奇餅俾我啦。 啊，咁啊，而家封利是都話，即係人哋講笑，封利是封個口罩好過啦。 我都好多謝佢，因為點解咧？咁其實我哋同阿黃師傅咧，咁我哋喺農曆新年之前係真係老實講嘅，咁我哋喺知道呢件事嘅時候咧，都買咗啲口罩喺屋企度。但是來講都可能都是預備了是兩個月左右，暫時都是這樣的，希望來講有關方面呢就可以呢加大力度啦，不要希望香港人不要繼續受這種苦，我們這樣說人生有八苦的嘛，涅槃經所說、我們來講香港人是不應該再受這些苦，但是這些苦是哪裡給我們的呢？大家心知啦。咁啊，地母經咧，我哋睇到呢個地母藥嚟講咧，就鼠號出年頭，即係只鼠嚟講咧，已經喺年初一捐出嚟嘅時候，就已經咧就搞到成個世界啊！我哋可以咁樣講，成個世界都亂七八糟啊！咁啊，尤其是嚟講，我哋喺上一集咧，我哋都講過啦，原來個福鼠有兩樣嘢都有，原來係蝙蝠加埋老鼠，咁啊用蟲字邊添。甚至嚟講咧，今年咧會有啲物品咧用咗福鼠嘅名嚟講咧，就似乎都幾大吉利是啊！有啲產品係嘛，即係唔係幾好意頭啦嚇啊！甚至乎嚟講，我哋香港有個武打巨星曾經以前講過一句説話嘅，佢話咧，當中國人打個黑黐，全世界震驚。咁啊，依家唔係震驚，係直情係好驚係嘛？真係好驚咯係嘛？我哋其實唔想見到呢啲事件。咁啊，呢啲事件嚟講咧，我哋又叫。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有時係嘛？處理得好嘅時候嚟講咧，就係話咧一個應變嘅災難之後嚟講咧，係可以將佢處理得好嘅時候咧，係眾人都皆拍掌嘅；處理得唔好嘅時候咧，就多人怨憤，亦都大家一齊共同受苦，係嘛？呢個係我哋想唔想見到嘅嘢。好啦，地母經咧，咁大家都可以，因為我哋曾經都講過啦。若果從地母經咧成篇經文去睇嘅話嚟講咧，可能去到呢、夏天啊，同埋秋天嚟講咧，病災出現之後嚟講就係個經濟方面啦，就會更加會差啦。咁我哋舊年都預示咗啦，咁我庚子年個經濟滑落啦。咁啊，其實嚟講，即係除咗香港之外嚟講，中國大陸啦，周邊嘅國家啦，甚至嚟講係歐洲都好啦。咁個經濟嚟講係會較為偏弱噶啦，大家都會睇到。但係呢個嚟講一個循環嚟嘅，循環之後嚟講咧，就應該就之後嚟講就慢慢都會好翻。即係等於一個人嚟講啊，運勢亦都有呢個高低嘅，即係可以咁樣睇。咁好啦，跟住我哋希望咧就。途中的破口罩排隊買口罩這個情景呢就不要再見到了，是不是、希望來說大家 最陰公就是老人家， 最陰公的老人家啦，甚至乎這些有些叫做露宿者、他們都沒有的樣。好了，跟著我們就揭示看看這一件事件呢還有什麼其他牽示出來，看看第二幅圖。第二幅圖呢我們就要看看了， 第二個 PowerPoint。 好啦，嗱，點解我哋會睇啊？嗱，有一個好特別嘅嘢咧，就係咧喺1月20幾號左右到啦，即係話喺武漢發生呢一個疫症之前咧，咁咧就有好多人咧，話我啊收到呢一個朋友 send 過嚟咧，就喺武漢呢個地方咧，就突然間出現咗好多烏鴉喎，黃師傅。你話如果數呢，如果照佢當時所數呢，我哋睇到嚟講呢，真係粗略咁嘅，真係成千上萬嘅， 總之一大群 一大群嘅烏鴉。咁烏鴉嘅路線圖佢哋點樣飛呢？原來喺疫情發生啱啱開始嘅時候呢，佢哋就從呢個武漢呢就經呢個宜昌就飛到去荆州，劉備借荆州嗰個荆州，咁喺湖北。咁咧，如果以呢個路線圖嘅方位嚟睇咧，咁我哋啱啱咧側邊咧就有一個 熒光幕右手邊， 右手邊一個地圖啦。咁其實嚟講咧，湖北咧，咁咧佢係地處於咧就係中偏東嘅地方啦。咁其實睇到好明顯成個中國嘅地圖啦。咁東邊嚟講就今年就五黃啦， 同時間我哋喺黃師傅就喺立春八字都睇到啦，就話同個不字有關或者不變咧，都會出現病災。我哋曾經提過，咁啊湖北嚟講咧就正正咗就係今次嚟講，我哋話不變咧同個不字有關嘅，咁啊會有一啲病災出現。咁啊呢一群嘅烏鴉嚟講咧，佢哋嘅路線圖點解會值得去研究咧？就係話東邊嚟講就係五黃米啊嘛。 嗯， 佢由五黃位啊飛到去荊州咧，原來呢個荊州呢個位就係今年嘅九宮飛星嘅九子位嚟， 即 係 吉方嚟喎。 吉方嚟喎，嗱，即係話烏鴉其實都識避災， 即係佢都知道喺嗰度有事發生，要離開嗰個 要離開 位置。 嗱，從來嚟講咧，我哋中國人嚟講咧，對烏鴉嘅印象就唔係幾好嘅。點解咧？烏鴉係屬於兇兆啊嘛。 嗯。 咁啊， 中國人嘅角度， 中國人嘅角度係嘅。咁啊，喺呢一，因為佢黑蚊蚊啊，同埋咧就唔係好靚仔。 但好似喺日本啊，同埋 有啲地方 就唔係， 有啲地方咧就唔同嘅 睇法 睇法嘅咁。但係中國人點解會即係會烏鴉係一個兇兆咧？咁當然因為烏鴉一出現咧，可能就會有災病啊。有啲唔好嘅嘢發生啊，天災人禍啊，咁嘅嘢會出現。咁因為咧喺古代嚟講咧，就曾經有句古言就咁樣講嘅，佢話烏鴉頭上過就無災必有禍，老鴉叫就禍事到，即係如果普通話就鬧鴉之後禍事大咁嘅意思喎。咁即係話咧，一見到烏鴉一定唔係好事。嗱，其實我自己人生經驗咧，我都曾經見過有烏鴉一隻咁多。咁啊，真係發生啲唔好嘅嘢嘅。好老實講，真係不過唔係太記得啦。咁烏鴉嚟講咧，我哋喺中國嚟講咧就叫做兇兆。咁我哋記得啊，李小龍個仔佢拍一套電影叫做烏鴉，就係無端端俾支真槍嘅子彈就射死咗嘅。咁所以咧，中國人嚟講咧，對於烏鴉嘅觀念嚟講咧，我哋可以咁樣講，雖然佢係不吉利，但我哋亦都可以稱佢叫做靈雀喎。因為點解咧？你話佢係唔吉利喎，但係佢可以話俾你知，佢嘅行動咧係表現咗話俾你知嗰度將會有災喎。咁你話烏鴉係咪有兇兆？係啊，佢話俾你知有兇兆，其實應該就可以咁樣解喎。咁你話烏鴉嚟講咧，其實喺中國人嚟講咧，一提烏鴉咧，其實咧就係叫做有少少禁忌，就叫烏鴉做兇鳥。預知不吉祥，但我哋反而係調翻轉，有時咁樣睇喎，佢好似係咗咧，係點去 remind 你話俾你知咧？ 有警示作用、啊， 警示作用喎、啊，邊度即係邊度有唔好嘅事發生咧？烏鴉嚟講咧，就會一大群就會出現嘅咯，咁樣咁所以嚟講咧，你話烏鴉嚟講咧係叫做報吉，即、就、係、是、有啲靈雀就叫報吉啊嘛。但係烏鴉反而係報兇，即係我哋叫做咧，佢係將啲唔好嘅嘢講俾你聽喎。咁啊，所以嚟講咧，有時咧有啲人咧就會即係喺度一見到烏鴉就鬧佢啊，一話烏鴉嚟講咧就係即係兇帶來兇事，其實 吉利啦， 係啦，其實話帶來兇事，其實就未必係咁樣去睇嘅咁樣。咁啊，烏鴉嚟講咧可以咁樣講咧，就係話其實烏鴉食嘢食得好雜。咁啊，似乎乜都食，所以啲人咧就唔係幾中意佢。咁啊，同埋咧就係烏鴉嚟講咧，因為咧佢成身都係黑色嘅，即係你知道中國人嚟講咧，一見到黑色咧就好似覺得咧就唔吉祥咁樣噶嘛，紅色先 紅色吉祥， 係啦。 但係又亦都咁講喎，凡事有兩面睇噶嘛，你睇紅色為吉祥啫，但係紅色亦都係災難喎，點解啊？因為我哋人流嘅血係咩色啊？就係紅色啊嘛！即係你災你流血就代表你有傷先至會流到血啊嘛！咁呢啲都係一個災難嘅一個意象嚟嘅喎。 係啊，咁同埋咧，烏鴉點解會唔受人中意咧？就係、是、其實咧，因為烏鴉係食呢個腐食性嘅食物嘅。同時間嚟講咧，即係話烏鴉嚟講咧，以往咧喺古代咧，譬如話兩軍對陣嘅時候咧，有傷亡嘅時候咧，佢哋會喺側邊嗰啲腐屍嗰度嚟講，一聞到腐食嘅味道咧，佢哋就會走。咁即係話咁多烏鴉走，係咪即係話武漢嗰度嚟講咧，好多腐叫做咩啊腐肉嘅味道俾佢哋聞到啊？咁所以咧，佢哋就飛走曬咧。咁啊，而且係飛得好急躁嘅喎。 咁即係話咧，嗰個絲嗰個味道嚟講咧，係非常之強烈啦。咁我哋就可以咁樣講。咁所以咧，烏鴉嚟講咧，即係亦都提示到就係話，話俾我哋知咧，嗰個地方嚟講有好多腐肉出現，係嘛？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話，一見到烏鴉唔中意佢咧，就因為佢咧係食腐肉嘅喎。其實都可以咁樣講，亦都係雜食嘅。咁啊好啦，你話烏鴉嚟講咧，我哋話吉唔吉利都好啦。咁我哋其實如果我哋係用玄學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咁其實佢都係預示咗有一啲嘢話俾你知，係一啲唔好嘅嘢即將會發生。咁如果你另一個角度嚟睇，係咪其實都可能唔係唔好嘅喎？係嘛？佢即係話俾你知，喂嗰個地方嘛，譬如好似喺佢武漢飛到去荊州啊。咁啊，飛到去荊州嘅時間，即係飛到去荊州啊！咁佢哋就喺一個唔好嘅地方，嗰度將會出事嘅地方，就飛咗去荊州， 去避咗嗰個問題。 佢避咗，佢哋避災，即係我哋可以咁樣講嚇。咁咧就話，咁而且嚟講咧，原來咧以往咧喺古代嚟講咧，有啲人咁講嘅。佢話如果而見到一大群嘅烏鴉嚟講咧，係原來預示到咧，就會真係會有人死嘅喎。佢真係原來真係會有咁嘅説法嘅喎。咁嗱，呢啲嚟講咧，都係我哋屬於玄學嘅角度去睇啦。咁亦都可以睇到咧，今次呢個烏鴉群咧喺武漢嗰度咧，就係喺應該係1月20幾號啊，當時都咁啊，到咁大群嚟講咧，亦都可以顯示到咧。依家可以 proof 翻咧，係武漢真係出咗事啊嘛，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啊嘛。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大家可以即係他參考一下。但係似乎香港出現烏鴉嚟講咧，就唔多嘅，係嘛？ 有，但係唔會話大群咯。 咁我就希望 好少話一大群。 咁我就希望烏鴉咧，大群嘅烏鴉就唔好喺香港出現啦嚇。希望就咁啊。另外嚟講，我哋都講啦地母經所講嘅嘢咧，唔單止咧，我哋成日都咁講，我哋好多病與災啊嘛，經常都講。咁啊，啱啱嚟講，前日咧就湖南咧。